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九篇，十人一笑，第五集。连刨了两块巨石都没见什么异样，然而到第三块时，诡异的事儿发生了。积雪刨开，微凹的地面上居然出现了两口黑漆漆的。孟千姿先以为是井，井口直径不到一米，但很显然山体往下都是坚石，怎么也不可能打得出井来。而且拿过手电往里照，这井也不是直上直下的。这还不止，井口粗糙，有一口的边沿处挂着一撮灰褐色的长毛。孟千姿扶着珊瑚的手下了地，俯身贴向井口，先深吸了一口气。山风引只适用于山体表面，人或者兽一旦入内，无风可寻，效力就会大打折扣了。饶是如此，他还是嗅察到了相当杂乱的气味，有腥臊的，也有很多人的。他思忖片刻，向着其中一口井内大吼了一声： 死猫！ 然后侧耳向下凝神去听。不多时，他听到了诡异而又繁复的声响，如万人嘶吼，猛鬼齐哭，飘飘悠悠，反反复复，如来自地心深处，升腾至耳边。孟千姿的脸色陡变。孟千姿到学龄时开始接受小学教育，别的同学课外会上补习班，他也上，只不过修的都是和山相关的，授课老师也在七个妈之间来回轮转。早前提过，孟千姿属于少时顽劣，上课睡觉，不写作业，回答问题东拉西扯是常事儿，即便是几个妈授课，他也没个正形。他记得很清楚，给他上山长这一课的是三妈泥鳅慧。当时泥鳅慧给他看了一张投影图，投影上是简笔画的山长示意图，一座山，山腹内横亘了一条通道。 看，这就是山长了，像人的肠子一样，有时候是贯通的，你从这个口进去，就会从山对面的另一个口出来，有时候啊，就是死路，只能原路返回。 孟千姿刷的把手举得高高的。 三妈， 哎，千千，你有什么问题吗？ 有，上次二妈带我看杀猪，猪肠子好多好多。三妈，是猪肠子多还是山肠子多啊？我认为是山肠子多，毕竟山比猪大。 一般情况下，山肠只有一两根，多的也不过三五根。目前山鬼探过的山中最多的也不过五根，而且是那种比较简单的肠道。但是传说中最可怕的山有九曲回肠。 孟千姿一下子来了精神，小孩百无禁忌，听到可怕两个字反而会兴奋。 啊？为什么可怕？里头是有鬼吗？ 九曲回肠表示一座山在不同的方位共有九个口，九道弯弯曲曲的肠子通入山腹，但是九道肠子呀，不代表只有九条路，因为它们会缠绕、相交、分叉、穿插，它们盘缠在山腹内。你想象一下，那就是一个巨型的山肠迷宫，一个岔口就会有上下左右弯斜各个方向。 那还挺好玩的，可以找人一起捉迷藏啊。 你进去了就知道不好玩了。倩倩，你学过肝肠寸断这个成语吗？你想想呀，山肠子里黑漆漆的，那些肠道有粗有细，细的那些你就只能跪着爬，说不定还会被卡住，爬 爬着爬着，一个不小心忽然跌进了断肠处。你知道跌下去有多高吗？真的能把你摔得肠断。 那我带上手电，爬得小心点不就行了？ 那万一里头有鬼呢？他也跟着你爬，趁着你不注意拽你的脚后跟。 孟宣姿被他这鬼气森森的语气吓出了一身汗。泥鳅会很满意自己的教学效果，他觉得孟千姿这样的熊孩子被吓一下是好的，当然也得适当安抚，不能吓过头了。 不过你放心，九曲回肠只是个传说，没人真的见过。要是你将来真的见到了，记得一定要远远的避开，因为祖宗奶奶留下过画，叫山鬼殒命九曲回肠，进了九曲回肠的山鬼十进九不出，据说每一节肠道里都有恶鬼，他在里头困得太久了，太寂寞了，会抓你去陪他。 那怎么避开啊？我怎么知道从一个口进去是一节普通的山肠还是九曲回肠呢？ 很简单啊，你可以把身子探入洞口，冲着里头大喊一声，普通的山洞山肠回音都是正常的，但是九曲回肠不一样。如果里头是无人的死寂的，你的声音进去了也会被瞬间吞噬，连个回音都没有。但如果里头有人，且正在遭遇那些恶鬼，正在被恶鬼生吞活咽，你的声音就会如同一把钩子，勾出无数鬼哭一样的嘶吼声，这声音会蒸蒸腾腾，良久不绝，非但如在耳边，还会溢出洞口，在山上播扬，连正在山上徘徊的那些野兽听了都会瑟瑟发抖呀。 三妈，这就是九曲回肠。 眼前这两个井口应该就是两道肠口，看似挨在一处，其实进去了很可能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完全是绕向两个不同方向。这个时候边上那几个山户也听到了自井口内溢出的恶鬼哀嚎般的声响，瘆得寒毛直竖。其中一个胆子大些的小心翼翼地问孟千姿： 孟小姐，我们要不要回去找救援啊？ 用不着，我亲妈知道事情不对一定尽快往回赶了，能安排的话她安排救援会比我们回去搬人来得快。 说着环顾四周，景如斯一行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心里有了一个大致的推测。 以我之前嗅到的气味来看，雪野人显然不止一个，身形奇快，难于瞄准，杀伤力又巨大，四妈他们很可能兵行险招，想借助一场人为的雪崩把这些玩意儿给了结了。但很显然， 他的目光重又落在肠道入口处蹭沾的那座长矛上。 雪野人没那么笨，这场雪崩只是暂停了双方的对决而非终止。再然后四妈他们发现这有长口，情急之下入洞躲藏，并发出了求救信号。他们应该没想到这里头居然是个九曲回肠，起码再快估计也得一个小时左右才能过来。这一个小时我们总不能省着肠口什么事都不做，但派人进洞风险又太大。 有绳子吗？ 建议回去搬救援的山户名叫黄松，很快明白了孟千姿的用意。 孟小姐，你是想派人进去探一探？ 你们先结绳。 山鬼箩筐里装有刃儿细的绳圈， 黄松他们结绳的时候，孟千姿挽起裤脚露出金铃，然后上身浮于地上，双手插进雪中默念咒语。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四下顾盼，没办法，这种情况下实在不敢放人进去冒险。好在高山雪峰虽然奇寒，但还是有动物在的，由于肠道很可能收窄，他希望能招来一些体型比较小的，但这要看运气了。 御史山兽那得附近有山兽可动，倘若没有，这咒失了也是白搭。黄松他们也猜到，各自在心头点数着昆仑山雪线附近可能存在什么动物。高山牦牛这种就算了，别把洞口给堵死。棕熊也不行，属于块头太大的。想来想去，也就狼和雪豹比较靠谱。正寻思着，孟千姿鼻翼微动，心头一喜。 来了。 来了吗？黄松他们没这个本事，只能茫然地四面去瞅。过了一会儿，隐约听到翅膀扇动的声音。 山鹰？ 不像吧，翅膀扇动声挺杂乱的。 对对对，而且山鹰感觉要强劲和飒一点。 又过了一会儿，北面的坡地上摇摇摆摆下来那么一群，粗略看上去有近20只，身形都挺小，跟大灰鸽子似的。 这是什么玩意 儿？雪鸡，是雪鸡。 鸡？这种连爆珠都冻死了的地方还能有鸡？ 黄松本是西北本地人，对这儿的山兽山禽都很熟，赶紧给孟千姿解释。 啊，孟小姐，这是雪鸡，是雉类当中海拔分布最高的，在海拔6000米存活都不成问题，不怕冷的。而且他们是成群活动的，一个雪鸡群至少有10几只。在我们高海拔地区，雪鸡算是活得比较滋润的，因为他们多以植物根茎为食，时不时吃点雪莲子、冬虫夏草什么的。听老人说，解放前如果抓到雪鸡，会第一时间剖开它的胃，看看有什么没消化的昂贵药材。 居然来了一群鸡，在湘西的时候可是百兽应援，连老虎都露面了。两地落差有点大呀。 那群雪鸡依旧是不紧不慢，你挤我促，小脚爪一抬一翻的来到了孟千姿跟前，一个个抬着鸡头，小眼一眨一眨的。孟千姿从没被这么多只鸡簇拥过，觉得自己活像个喂鸡的。不过来什么用什么吧，他选了2只看起来最难惹的，将2根长绳的绳套分别套在他们脖子上，从2个长口放了进去。考虑到鸡都是夜盲，雪鸡可能也好不到哪儿去，还在他们身上贴了夜光圈带。2只雪鸡就那么拖着细绳，晃晃悠悠地走进了肠道深处。孟千姿一个人顾不了2头，分了1根长绳给黄松，自己手上拿着1根，慢慢往肠道里放着长度。雪鸡的步子不紧不慢，长绳也就放得慢慢悠悠。因为没有人在探身往肠道里吼声音了，所以2个井口如同2口幽深黑洞，死气沉沉的，看得人心里发慌。里头的声音再嘈杂都是出不来的，得外头放声去调，所以雪鸡出了任何事儿，外头都不知道，只能从绳上的轻动去揣摩推测。 这九曲回肠说不定是个很高级的控声结构，但是是自然形成的呢，还是人为的呢？好像都说得通。神棍曾说，自然界有一切答案。 20来只雪鸡，去了2只，还剩下18、9只，挤簇在边上。都说安静如鸡，这雪鸡可一点都不安静。孟千姿嫌烦，狠狠瞪了他们一眼。这一眼颇有威力，一群雪鸡都变木鸡。放了约莫有10来分钟，黄松那边先出变故，他手里的绳陡然往里抽了2米左右，然后就再也不动了。吓得他头皮发炸，这么大的动静，边上人都看见了，孟千姿也是心头一紧。 你往回拉，看是什么情况。 黄松咽了口唾沫，缓慢回拉，那头有无重量一试便知。黄松只拉了1下，立刻摇头。 没有，鸡不见了。 说着手上越拉越快，不到2分钟绳子就拉出来了。雪鸡确实不见了，绳子上有个断口，断口截面非常不平整，绝对不是刀子一类割断的，大概率是咬断的。没了雪鸡的绳头静静摊在地上，往外传递着异常不祥的意味。剩下的那群雪鸡吓得瑟瑟发抖，一个挤着一个，挤成了一团。 孟千姿手中这根绳子还在动，她怀了一丝侥幸，觉得自己放血迹的这根长道也许相对安全。然而这侥幸只持续了不到五分钟，她这根绳也不动了。试了一下，那头似乎也没了重量。 我原本以为九曲回肠太过繁复，山户进而不出，极有可能是迷失了。放血迹进去，万一两相撞见，山户就能跟着长绳找到出路。这招看来是行不通了。 他有些丧气，慢慢地往回拉绳。野外山地，绳子总是有用的，不能轻易丢弃。拉了有两分多钟，忽然听到肠道口传来奇怪的声音。九曲回肠是可以吞声，但如果声音距离肠口已经非常近了，依靠空气传播，人耳还是能够听到一些的。这声音很怪，像是拍翅膀的声音，但其中又夹杂着让人不舒服的咔嚓声。孟千姿心头一紧，枪口朝内， 戒备。 山户们反应很快，或持枪或抬弩。都说一夫当关，现下四五个人手里都有家伙，对着一个小井口，哪怕是窜出头雪野人来，也叫他有来无回。即便再引来一场雪崩，管他呢，反正人都在大石根处，雪来石挡。就在这个时候，幽暗的洞口处出现了那东西的轮廓，不大，却在拼命地飞窜。 这不就是那只雪鸡吗？ 孟千姿立刻明白为什么之前拉绳时绳头上没重量了，那是因为这只雪鸡正在拼命地往回跑，跑的速度快过了它拉绳的速度，所以它始终觉得自己在拉一根空绳。 曼城，有点不对。 孟千姿盯着那轮廓看，现在天色已经很晚了，得等雪鸡跑得非常近，他才能看清那雪鸡的样子。 天哪！ 啊，怎么会这样？啊，这怎么了？我的妈呀！ 看这，这什么？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